你让我看你在画星星，不要那么早把我吵醒，不由自主的会爱上你，你纠结的带着小表情，空荡荡的放着可乐瓶，是你贪玩耍赖的原因。你让我看着你的表情，你呆呆的瞪着大眼睛，我就是萌儿呆调皮的小孩，老爸很感慨，妈妈也无奈，我不是非要故意耍赖，我的天性就是可爱，我就是萌儿呆，别笑我古怪，不要做宅男，伤心怎么办，生活表示充满了色彩，要实现缤纷的梦想，趁现在。 嘿呀，哼， 你让我看你在画星星，不要那么早把我吵醒，不由自主的会爱上你，你纠结的带着小表情，空荡荡的放着可乐瓶，是你贪玩耍赖的原因。你让我看着你的表情，你呆呆的瞪着大眼睛，我就是萌儿呆调皮的小孩，老爸很感慨，妈妈也无奈，我不是非要故意耍赖，我的天性就是可爱，我就是萌儿呆，别笑我古怪，不要做宅男，伤心怎么办，生活表示充满了色彩，要实现缤纷的梦想，趁现在。我就是萌儿呆，别笑我古怪，不要做宅男，伤心怎么办，生活表示充满了色彩，要实现